第二十九课， 课文。 小兰，我回来了。 我要的东西都买回来了吗？ 都买回来了，面包、牛奶、鱼、肉、蔬菜。 江山，把菜篮子给我。 干嘛？ 我看看还缺什么。 没错，出门的时候我写了一个条，把要买的东西都记下了。 我要牛肉，这是羊肉。牛和羊你都分不清啊？ 是吗？牛肉和羊肉差不多，凑合着吧。 鸡蛋呢？我告诉过你，家里没有鸡蛋了。 嗨，我把这事儿忘了。 你到底还是要忘事儿。这哪是饺子皮儿，这是春卷皮儿。 是吗？不可能吧。 你看看，这要是包饺子，该有多大个儿？ 糟糕，我去换吧。 换什么呀？改吃春卷得了。 生词。 面包。 牛奶。 鱼。 肉。 蔬菜。 篮子。 时候。 条。 牛。 牛肉。 羊。 羊肉。 鸡。 蛋。 皮儿。 春卷儿。 个儿。 青。 差不多。 可能。 糟糕。 回来。 给。 缺。 出。 分。 换。 得了， 到底， 要是， 嗨， 练习， 发音练习， 条，儿，条， 皮，儿，皮儿， 大个，儿。大个儿， 春卷儿，春卷儿， 饺子皮儿， 春卷皮儿。